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有时宁别自己扛，到处都有热心肠， 青城有个帮帮帮团， 天天组团帮您忙。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。 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.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，我是方明。 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 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十一长假呢，这已经到了最后两天了，今天是第六天了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我们还是要对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。 对，到这个时候呢，很多媒体啊已经开始在盘点过去的这个假期啊，哪个景区客流量又突破了多少啊，哪儿的景区呢咱们这个经营搞得不错，创收挺好。我们节目也盘点盘点吧。 咱们能盘点什么呀？ 咱们盘点盘点过节没丢东西吧。 哎，确实啊，这个过节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正是因为快乐，有的时候呢容易忘乎所以。 对， 忘乎所以就忘了，要么是忘了，要么是丢了。 对，这个出去玩啊，十一啊，春节啊，这些假期呢人都比较多，有时候呢就是这人挨人，人挤人的，这东西你就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滑落了。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高兴大家合家团聚， 这包有时候你走的时候就落在哪儿了，也有可能。还有的时候那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 要说丢东西啊，现在最不能丢的是什么？ 手机啊。 手机，这丢什么都不敢丢手机，这手机一旦丢了的话，好像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了。 这其实是深度的手机依赖，也可以理解。你说现在这一个手机上啊，公交卡、银行卡， 各种支付， 对，跟别人沟通的各种东西，很多的历史记录，然后出行的时候，现在很多人已经都不带照相机了，手机这拍照质量越来越好，一个手机可能旅程所有的回忆还都在里边。 而且呢，说到节假日啊，手机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，一个是找地儿， 对对对， 一个是找人， 导航 GPS 也是。然后呢，互相之间说谁不认识路了，打开那叫什么位置共享，是吧？能让大家最快的时间内汇合到一个地点，这都是手机带给我们的便利。 那说到手机呢，每到放假的时候啊，应我们听众朋友的要求呢，也希望我们多说一些关于手机的新的知识和一些使用的常识。那今天呢是国庆节的第六天， 对， 那我们呢就按照往常的惯例来跟大家呢说说关于手机的话题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时间，您呢可以把自己的手机拿过来，我们可以一边听节目呢一边尝试着操作一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回家，脱了鞋晒太阳。如果这同伴是分

容易相思容易比，轻轻湖水间起涟漪。我画不出这样一幅美丽的好风景，那除非你愿意让我靠近。 你扯动我心中的风铃，摘下星星为你命名，不见你就会伤心。 当有情没有雨，春风吹不起，枝叶笑哭也不打紧。你快乐我高兴，相思不顾，月儿高高累到不行。你快乐我高兴，生死不顾，月儿高高美到不行。你唱歌我弹琴，等来等不及，好酒千杯畅快饮。你快乐我高兴，成双柳情，月儿高高累到不行。你快乐我高兴，成双又成，月儿高高笑脸盈盈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的重播节目，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健康加油站。